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情人节这一天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元宵节这一天欢迎大家收听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哎，这个今天我们三 D 化新闻哈，在情人节考虑到人口增值的问题，来更加谈一下后代怎么样处理，考虑一下你的将来以及你子 处理吗， 以及你的子女的这个将来哈。这个加拿大一直是中国非常热衷的，包括内地和香港人哈都很热衷移民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最近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说这个投资移民啊被立即冻结，让很多人想说加拿大之前是什么投资移民的价格，这个价码哈。之前呢，如果说你能够提供80万加元，也就是大概港币565万人民币的话，就是在400多万啊。这样的话呢，5年的零息贷款，就是说你只要借钱啊，借400多万给加拿大政府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那同时有一些个人资产的要求。这个项目啊，根据加拿大的有些信息说呢，太便宜了，已经没有办法反映出加拿大护照的这个价值，所以说被冻结了。为了证明这个加拿大护照到底有多么值钱，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国际友人，本台的这个两位这个加拿大人 Rebecca 和子宇。 Hello， 大 家 好，我是 Proud Canadian。 好，这个先介绍一下，Rebecca， 这个咱们双语大教师一直在教大家说广东话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这个家其实在加拿大。 家国派来的间谍，原来是。 不是家国派，家国派来的这个。 没有啊，如果大家有听那个念上外星人的话也知道 啊。对，也是。Rebecca 家是在加拿大什么地方？ Calgary 是挖煤的，对不对 ？City of 1988的这个冬季奥运会， 1988 啊，这个还是一个挖煤的圣地，我知道，就是号称加拿大山西的， 是 号称加拿大山西的地方， 石油。 好，山西 呢？ 子宇呢？ 子宇是哪一年成了加拿大人？ 90年呢？ 什么时候背叛我国的？ 没有背叛了， 是背叛英国。 1990年的时候过去的， 1990年，所以现在在加拿大的家是在什么地方？ 温哥华 是这个香港人。非常多的 对、 啊、 真的、 这个、 非常多， 就有人把它叫做 Vancouver 的地方。说在温哥华你基本上可以讲广东话。 Rebecca 是一出生他就是加拿大籍， 我不是我是香港然后 移民过去的。 对， 也是移民过去的。 所以还记不记得这个移民的过程？ 我不记得，太小了、 就是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办了嘛、 啊、 那后来父母会不会跟你讲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97啊， 因为97哈、 啊， 这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回归，就觉得大家 没错， 觉得前途不确定。 97和90刚好是两波最大的移民潮， 真是，所以很有代表性。子宇是90年， 对， Rebecca 是97年， 我是94年去的 啊， 都是97前夕嘛， 在97 八九之后 啊哈、所以这个是可能在香港人当中非常有代表性，周围的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也会比较多？ 差不多吧 啊，所以 那我们这种叫 Point Five Generation 是什么？ 就是在 Point Five Generation， Point Five 就是0.5世代，就是在后，就是有一半的这个青春都留在这个外国 啊。对，那现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移民这件事情呢？ 你们看到这个新闻什么感觉吗？ 对， 我其实个人是没什么感觉。 你觉得早就该冻结了是吗？ 其实 你还记得或者你现在有评估过吗？当初可能花了多少钱？ 真的，我这真的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移民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人口这控制的政策，所以觉得他要或者他不要的话，一定是看到他这个人口的这个发展来判定的。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也不一定说是一定是有歧视性的或者是干嘛。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数据对比吗？就是说加拿大刚才明奇讲的是565万的港币，如果是换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英国，就对投资移民的要求金额是500万到1000万加元，大概就是3500万到7000万港币这么个数。所以给我的感觉是说，加拿大政府可能他现在一是不差钱，他二一个是终于意识到中国这帮所谓的富豪要移民去加拿大想干嘛， 他给了一些理由嘛，就说因为他们就是买了一个国籍，但之后呢也不住在那儿，所以呢长期以来他们相对于技术移民来说，投资移民呢是对当地的这个经济啊税收贡献比较小，而且呢他们语言有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说英语的，加拿大两种官方语言是吧，英语和法语，他们两种语言可能都不擅长，所以呢对当地文化是很难融入的，基于这样的理由，他又不差钱，二一个呢是这个非常现实考虑，贡献考虑，三一个可能觉得我以前是低估了我们这个国籍的价值 啊，这个价格还可以再抬高，有上升的空间。Rebecca 在加拿大包括子宇，你们在加拿大碰到的这个不管是香港人啊或者说这个华裔的这个人士，大家怎么样来看这个投资移民这件事情，觉得这个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吗？ 其实这个两方面其实都有的，就是大部分人觉得说你是投资移民的，你一定是比较有钱，家里可能这样，就是这样子的观感。 那比如说那边的人，刚才叫什么樊素说了，很多人还不会讲英语或者不会讲，反正这样的人真的有吗？或者多吗？ 很多， 很多啊。 对啊， 那怎么生活呢？ 生活， 这我在温哥华嘛，温哥华根本就是可以用广东话跟国语生活的地方。 但是你会讲广东话、会讲国语和只能讲广东话和国语，这个还是有差别的。 生活质量会有差吗？ 不会有差，其实，哎，当然你一定要会一点点吧，但是一点点就可以了。 应付警察的时候， 没有， 警察也很少， 警察也不多，警察，我要是这三个警察是全世界最多的地方，没有，真的不用应付警察的，就应付移民过关官员的， 海关， 对，海关就可以了，因为加拿大的海关真的， 加拿大海关也是会中文的， 对， 是吗？ 你可以排队，也要选会讲中文的 啊？为什么呢？ 就认识太多，应付我们一些不会讲英语的人 了。哦，但你刚才说这个海关现在变得很忙，是因为增加了这个对于移民的识别，或者说他这个筛选的这个过程、检查的过程吗？ 检查的过程也会蛮多人，因为加拿大海关真的还蛮严的。他们好像是权力最大的，我们怕海关比怕那个警察还多很多。 是吗？他们管什么呢？ 管。就是管你为什么回去香港那么久啊，你回去干嘛，那姐姐你回来干嘛，你带多少钱回来啊，你要报税的那个过程真的超惨的，我知道，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关心你，比如说在香港待多久，或者说为什么回去那么久吗？ 有，他们蛮关心的，就是你移民过来，他首先是找诈的，我觉得。 找茬 的，对。 为什么呢？你是加拿大人公民哎。 对啊。我也想问为什么这个是一直强击来的， 他这样的态度是最近几年才这样，还是说 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过这，你们知道吗？我们回去来来回回的多呢，就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们，怎么对付他们。比如说我是中国人，就不要选中国人的人牌。就比如说海关有中国人嘛，那是我是中国人，就不要选中国人的牌，因为他们会有很多人看着他们。如果是你是中国人，以后为什么你让那个中国人那么容易过关？他会好像有些话会听得到。然后你如果中国人排中国人队，他会浏览你。然后我们对，有时候我选那个黑人啊，选其他对啊，真的比较快，真的比较快很多。 是不是有人会投诉吗？有人会投诉说海关 投诉 吗？有 很多人投诉，肯定很多人投诉。 海关真的很恐怖。 对，海关真的很恐怖。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歧视吗？ 对，我觉得是。 但是你加拿大投诉歧视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吧？ 这就是海关，就海关而已，其他的很好。 那有人试过，他真的在海关这边过不了，结果买了机票，他 回香港了。 我哥有过， 肯定有。 因为像子宇比较方便，就是因为他不用转机啊。但可是我到温哥华还是要转机，所以那个时间很紧。我哥试过，就是我妈给他一堆就是那种海味，就是那种什么干燥的 蚝 豉啊，然后因为那个 不能带， 因为他那时候没有，他是能带的，但是因为那个外国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 他就说他要等到一个华人的这个海关回来上班，他才可以让你过。 哦，鲍鱼啦。 我试过有一次我过关，然后我那时候还流行那个 VHS， 你的 VHS 是录影带， 录影带，对， 录影带。然后我带了一个回去，然后我在香港工作嘛，刚回来没多久，因为我96年回来香港，然后97还是98还是回去一次，然后带了个 VHS， 就是帮我帮我妈录影一些香港的节目啊，回去给她看的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海关的时候，他在那个纸上面贴了一个 贴一张条啊， 贴个 啊， 贴个勾， 对，打 个勾， 对。然后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分两边的， 打勾就要检查的， 对了，您在那个海关那边打个勾，然后你出门之前就会有个海关的人员叫你过来，对，拦住你，然后走进去。他差点没有脱我衣服，他差点没有脱衣服，然后打开我的行李箱，然后发现一个 VHS， 我就觉得那个 VHS 有什么太不了。他拿去里面看，看了很久，看到差不多。 他把你的录像带看了一遍， 对， 怕你是 pirate 的，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 盗版的， 对，他怕你是 pirate， 应该不会，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带色情录影带的话，会有问题， 我不看更久， 出不来。我妈在门口等我很久，哎。他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因为你的 TVB 太好看了 可能吧。 哎呦，你说起来好像加拿大确实不是一个那么让你容易进入的地方，但是 真的 还是、哎、还是大家趋之若鹜。 哎，但是对我看的这个一个数据啊，他从86年开始接收这个移民嘛，你看已经过去28年，加拿大现在的投资移民超过13万人，主要都是来自中港台。 对对对， 移民部呢，他们其实在12年的时候就短暂的重开这个投资移民，只收700个申请，之后 一年的 对一直冻结。你知道有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非常气愤，加拿大的投资移民他排队排很多年， 对， 有的超过5年以上，甚至8年，很久。他说我都有铺排，比如说我先移到香港，我子女呢给他安排好以后再移到加拿大之后怎么样上学，突然间给我冻结了，他说我整个的计划全部 人生都被打乱了。 没错。 好，所以这个移民的故事哈，包括这里边的辛酸和坎坷，还有很多咱们待会儿还再继续聊一下。待会儿咱们还有一位从内地是移民到加拿大的朋友的访问。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换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两位加拿大朋友 Rebecca 和子宇。 其实两位声音都很熟悉了 啊，这个非常熟悉了。这个子宇是我们电台的制作人 Rebecca， 也是跟我们做双语大教室的这个老师，还有做 恋上 外星人的这个对外星人的地球引路人。这个所以两位还另外的身份都是90年和96年，好，从香港吧，对吧？ 对， 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可以说在这个不管是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群体当中，还是在香港这个地方，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接下来听到一位是属于你们刚才说的，这个是你们之前的那个世代，大陆有另外的一波这个移民加拿大的世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位哥们儿哈，达明哥，达明一派，沈达明， 他在加拿大上过本科，大概是4年学吧，然后工作过2年，加拿大本科也是4年的。 他就不太一样了，可能香港人移民北美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了，但是内地的朋友移民加拿大还是比较新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听他讲自己的故事吧。 他讲的是他认识的投资移民的故事 啊，土豪的故事。 投资移民来讲，他们去了之后，主要是这些人的子女跟家人去，就他本身这个主投资人，他还是在中国做生意啊，或者是当官，他的子女孩子都在那边，是这样的。那他们那些人去了之后，主要就是说可能会促进加拿大的这种房产这个价格可能会提升，他们会买房买车，就是很好的消费。但是其他方面对加拿大政府还是那就是我直接说的那个不 productive， 就他没有一种生产力，对加拿大没有什么贡献。有些人就是每天就是开着车去玩， 或者是开着车去上学，向加拿大政府花钱免费办的那种英语班啊，他们开着十万的车去上那种英语班，因为上英语班的人一般都是那种最底层一点的人，比如做保姆的或者做这种其他一些工种的，就他们是这种富豪，但是就是回家比较闲，就在那上那种课。 那除了上英语班，还有别的一些在生活上加拿大人觉得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吗？我想听听这个。 我最主要他们的印象最主要就是说，中国人太有钱了，这些人啊，也不一定也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干什么的，然后就能开好车，然后住别墅，啊，就是这，因为这些人，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些人都是真正中国的，贪官或者是那些商人的子女跟家人。啊，甚至二奶，就他们这些人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技能，啊，然后就是当然就是也可能会炫耀或者那样的，会加拿大人会觉得，哎，这些人怎么没无所事事，但是还那么有钱？他们印象中哇，中国人都很有钱，就是所以有很多在中国人在加拿大打拼的，在底层打拼的是非常辛苦的。 你能讲一些更加具体的例子吗？或者你有接触过他们吗？就平常是怎么个炫耀法啊？或者，一起参加个什么活动呀？他们能够说起来在国内的或者在国外的一些事儿吗？ 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愿意说自己在中国的情况。包括你问他你在中国是开什么公司的，或者是叫名字什么，他们一般情况都不愿意讲。除非是说跟他关系很好之后，他可能告诉你他的爸爸，或者是哪个市的市长，或者什么，有这种情况。但是，然后他们其实是很低调，有些人是比较低调的。如果是当官的话，他们开着就是很一般的车或者，但是他住的房子会很好，然后就是那种比较低调，然后也不会跟一般的朋友讲自己在中国的事情。因为这些人都是。因为还是就之前说的，就是说他之前都是到加拿大是准备随时要买路的跑的。中国的，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富豪在中国做的生意非常大，就是那个几百亿的家产，在中国那个福布斯富豪榜上前几位的。他跟他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人跟我私下跟我说过，就是这个人他做的很多项目都是贷款做的，他自己的钱在遍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银行账户里头。他是说他自己就说是随时要跑路要走的，他买一个别墅，几千万的别墅，可能两三千万的别墅，都说我要去筹款。然后别人就问他说你这么有钱还买这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你还要筹款？就他买什么东西都要借钱啊或者什么样的，他自己的钱都藏在各个国家的银行里边，他随时都会跑路。包括我也认识一个富豪，他是政协委员。好像不知道是不是人大的代表，他本身就有加拿大的身份，就这些人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人的，因为加拿大是身份是一个对他是个保护。所以这些人在中国做生意不管是什么样，他们不愿意去加拿大生活，因为加拿大是比较无聊的，而且他们在中国是人上人，他们不愿意到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法治平等的一个社会，他们可能不习惯。他们可能在中国这种吃喝玩乐这种消费这种是天堂，但是呢他知道一旦中国经济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他自己有任何的出了什么事儿，那随时都可能从天堂掉到地狱。所以有一个加拿大的身份作为保护，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是， 这是他们一个心理，就是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的原因之一。 那他们在加拿大自己是不是有一个小圈子？就是自己圈子里面有一些他们特定的活动的项目，只是不属于他们那个阶层的人不太了解。 也不是，因为他们中国这个毕竟工作面积很大，天南地北的人，任何省份的哪个市的哪个县的或者这个局长就有多少万个人，所以说中国这个太大了，地域不同，所以到加拿大之后呢，虽然中国人是有自己的圈子没错，但是他们自己是形成不了什么自己圈子的，不可能一群贪官形成一个圈子，这就很难。他们就是说中国人是有个圈子，但是这有十个中国人成立一个华人协会，那这十人里头可能有一两个人在国内有背景的投资移民，但是大家就是可能心照不宣，或者是不会专门的，就是这两个人会组成一个小团体什么的，应该不会。 好，那我再问的细一点哈，就比如说你说十个人他们是一个圈子，其中有两个他们可能在国内有些背景，那另外八个人会不会看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些异样啊，或者在平常的交往过程当中对这些人会有一些额外的不同？ 对，会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心理上吧，表面上平时我们都是华人在加拿大社会生活，朋友或者是过个春节什么的都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心里就清楚啊，这个人他的谁谁是在国内是做什么的啊，他的钱怎么来的，大家肯定会有疑问，那你为什么能买这么好的房子，连英语都不会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要在加拿大当个白领挣钱攒钱买房子，那当然这个大家都是华人，所以呢心理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平衡，但是我觉得都是在国外都是华人嘛，所以还是要团结一下，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表面上的一些问题的。 嗯，那会起过冲突吗？华人跟华人之间，或者华人跟加拿大本地人其他的族裔，有没有发生过冲突的事件？ 因为华人有个特点就是比较那个就是低调，因为尤其他们很多华人如果在国内是移民过去的啊，他们在中国也培养成这种低调的这种样子，所以呢在国外他也比较低调，跟加拿大人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调的，跟他们来说比较少冲突，有些华人的利益被侵犯了也不会去张扬什么样的，所以呢跟加拿大人不是有什么太大的冲突，因为尤其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移民都有，所以还相对来说是很融洽的。 嗯， 那中国人自己的话是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互相斗争啊，互相组织跟组织之间啊，因为利益上的冲突是挺多的。嗯，就是把中国那套东西带到了这个加拿大，但这群人都是中国的这种像技术移民也好，或者是难民也好，他们属于还是底层的。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投资移民，这些人他们是很少加入这些圈子的， 嗯，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在中国也不会跟一般普通人去在一起，他们在中国也是有自己的圈子的，所以到加拿大之后，他们一般不会参与到这些， 嗯， 比较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来，嗯 嗯， 就是说这些在加拿大的华人是有很多团体，然后团体跟团体之间利益有冲突，互相的贬损啊，互相的怎么样，就是有很多这种事情。所以呢一些人就不愿意参与，尤其是像投资移民，他们就是来加拿大享受生活的，就是来花钱的， 嗯， 或者是来那个买个身份的，或者做移民监的，这种人他们不会去参与到这种事情比较少，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是有身份，他们不愿意让交很多朋友，不想让大家知道他在国内的身份是什么。 嗯 嗯， 好，这个达明哥， 嗯， 讲的很， 达明哥的声音也熟悉哈，他跟我们说过一次，怎么跟土豪做朋友，买些飞机啊什么的。 达明哥的专长是跟土豪做朋友，非常厉害。 哎， 我要认识一下。 等一会儿你们两位讲讲， 你们可以交换一下， 说的是实情吗？ 好，我们待会儿来听两位介绍一下这个。刚才达明说了哈，这个内地的很多土豪的朋友都非常低调啊，或者都是跑路的， 中国参观圈啊， 这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情况。来，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是加拿大国歌，你们学会唱吗？ 我会唱， 来唱一下。来，瑞贝卡。 真的会 我从小唱到大，好不好？ 哦，好。子宇会唱吗？ 我会音乐，但是那哪个 True Love Strong and Free 哪个歌词记不来了 啊？但是不是加拿大 这个拿加拿大身份要考试的吧？ 要考试，但是对，最后你考完才可以唱。 考完才可以唱，不是作为考试的一部分，你不会唱。 有些人会考你唱个国歌来听。其实移民那个考试真的很搞笑。他们说你看他的心情，看谁，然后你会不会英语，他会针对你。你不会英语的话，会可能会问你简单一点的，但是你会英语了。你会说一点英语的，他会问你很难的问题， 所以你最好还是不要会说英语。 对，这像我爸就是一句英语都不会的人，但是他 考 过 了。 他会说法语吗？ 他也不会说法语啊，他考过了。但是这我以后他出来的时候，我问我爸，他问你个什么？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他问什么。但是他考过了， 两个人在里面用表情交流， 很搞笑的，就移民那个考试。 那你呢？他考你什么呀？ 是不是你爸在里面打了移民官一顿啊？ 没有， 你爸功夫那么好， 他几下？ 我们得隆重介绍一下子宇的父亲。 子宇父亲来上过我们三 D 化新闻的节目， 非常有名的一位 这个袁冰师傅， 电影人啊、这个，拿过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对， 功夫很好的， 功夫好不好不知道。 是这个，那子宇你自己也考了这个移民试的吗？ 考了， 考什么内容还记得吗？ 记得 讲一下。 譬如说你说加拿大拿十个省的名字叫什么， 十个省的名字 要练出来。然后加拿大有多大，然后它的直径有多长 哦，就横跨的这距离， 横跨的东岸跟西岸的距离有多长， 这还是地理的小科技。 对，还有问其他，你那有什么权利，很重要啊。他 你说一下吧，你现在还记得吗？ 记得，这真的只有问一个很重要的权利，你一定会回答 是什么。 他会说，如果你成为加拿大公民，你可以有什么权利，然后一个权利就是投票啊，很重要。很重要，还有投票。对，都没了，我就大投票。 你只要打投票就可以了。 对，他很满意，他是这个很重要问题，他很满意，但是他提倡人家投票的事情 啊。那现在你会回加拿大投票吗？ 不会，我现在也不是。 你还有放弃投票的权利？ 对， 我还有，对。 好，这个除了考这个移民试之外，你刚刚想到这个唱国歌，有的人不太会唱国歌，他也可以过。 对，因为 加拿大国歌的这个 composition 最大的部分就是 O Canada，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没有，那时候我移民那个考试已经过了，我可以唱国歌，因为我有很害怕，因为没有试过嘛，因为我以为是每一个人进去唱一遍的， 用一个卡拉 OK 软件给你打分，唱的不好的人亮红灯滚出。 因为我回去练，我妈还特别紧张，因为 五音不全的人 有没有写补习班？ 但是我是歌手，我是加拿大人。 是在车里的时候播的歌不是我们听的，都是听国歌。然后我去唱的时候，原来是一帮人，三百多人在一个花园里面一起唱。然后还有播那个播放一个新台，那个新台是原唱的啊，根本我们都就是 要对对口型就行， 对，就对口型就可以了。 那最后要让你们对着国旗宣誓什么的吗？ 也不用。其实他跟我说，他在台上面，有个人在台上面，然后说恭喜你们成为加拿大公民啊，这样子啊。然后我再留下就是就好像算是吧，就这样子就 宣誓。你还记得宣誓说什么吗？ 没有了，不记得了，真的。 在你 因为我们不会说的 啊，是吗？ 是他说而已，我们就 他说恭喜你成为加拿大国民， 就这样子。 你什么反应？哇！终于 侯爷， 对， 侯爷 真的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真的做了三年的移民签，真的过完了， 刑满释放， 准备三年， 三年还 这个三年的移民签是每年要至少一半的时间待在加拿大， 对 吧？所以就是要往返两地下。 其实给一些会回去工作的，比如说我爸差不多差一点不够半年时间， 为什么呢？ 他又回去工作啊， 就回去，就你的意思就是要到香港来， 对，回香港工作， 回香港工作。所以说，一年365天，你一定要在香港待够一百 的时间， 三百六十五天，一百三十三天， 但差不多， 133天待够，他这样真的会这样来算， 对，会 182、182、182、183天， 因为有很多人试过，就是你不能，你没有过，你根本不够三年就。考试都不给你考 啊，所以你一定要在加拿大待够一定的时数。但是我很好奇，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投资移民，他就可以不用啊？ 投 可是还是要考 试的、啊、还是要啊， 还是我因为我家是投资移民的、啊、可是我家就是我在只有其实只有我跟我哥在那边是三年的时间，可是我爸妈就可以跟着我 哦， 对，按我的时间来做这个考试。 一家只要有一个人就可以了吧？ 一人得到， 嗯，没有没有，考试的是我妈考，但是呢，我是不用考的，因为我是因为从小 不够十八岁， 因为我从不够十八岁嘛。 嗯嗯。 可是我像我哥的话，就要自己考试的 啊、哦 嗯。我们是不够十八岁。 这样听起来哈，除了这个就是要这个。做移民监就是要在加拿大待够时间的这一项限制以外，另外的听上去好像都还蛮简单的， 嗯， 可以这样认为吗？ 应该也可以这样说， 也不难啊。 当然，当然，我相信你要有一定资产的这个条件了。 对， 至少、 哎、我就是很好奇，你说当时那个心情哈、啊，因为不是很多大陆人就讨论这些年富豪移民的这个心态嘛，嗯、有些明星啊什么的。他就说我就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嗯、你说比如说移民到英国什么的，他得对着那个国旗什么 忠于女王的吗？ 是啊，他说我说不出来那段话、嗯、就是觉得我心里是好像背叛我的什么、国家呀、哦、土地呀、故乡人民啊之类的。 当时你们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那对于一个在英国殖民地长大的人来说， 啊、 其实应该这种感觉比较没有 没有、 啊、这样的负担。 还有你在， 因为我回加拿大也是英国英女王啊、 嗯嗯，还有你在哪边已经待过三年了吗？ 嗯， 已经待过三年以后，三年有朋友，很多朋友， 嗯， 然后三年的朋友就是念书的朋友就你会觉得没所谓，这就变成你的家一样了、嗯、所以 已经有一个社会的一个圈子了，所以可能问题没有那么大。 嗯对，真的没有。 哎，倒是你们移民的应该也属于两个时期了哈，一个是八九之后、嗯、一个是九七之前。 嗯， 其实那两波移民潮你们接触到的比如说中港台人数的比例上肯定是有变化。 Rebecca 是还有接 触 留学生 大陆的移民特别多。 我在2000年之后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嗯、所以呢就是那段时间呢韩国还有大陆的留学生就开始变多了。 嗯，就是大概哪一年？ 就是2000年之后。 OK， 嗯， 对， 我那时候就90年的时候就是肯定是最多是香港人跟台湾人。 香港人和台湾人。 台湾人、嗯、台湾人是来那个逃兵役的。 哦，逃兵啊，这个我们今天也听说蛮多，所以那个时候 韩国人也是，韩国人也是， 对， 韩国人也是为了逃兵役。 中国人比较很少，比例很少。 你说的是在90年 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啊，可能那个时候如果说这个大陆人比较少的话，那你碰到台湾人的话，香港人跟台湾人之间会有交流这样的吗？ 会有会有、 啊、台湾的广东话超好， 超好的。 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 香港人比较多，所以他们、 所以台湾人到了加拿大会说广东话。 而且那一阵子就是港产片很流行、 啊、 所以他们都会看港产片、啊、所以台湾的广东话很好、 啊、对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留学生或者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在加拿大有什么样的印象？ 有很好的印象，跟他们都相处得很好。台湾女孩很漂亮啊，相处得很好。 而且他们把台湾的伟大发明珍珠奶茶带过去。 对对对、嗯、我们那边叫波霸奶茶。 你说即使是大陆的移民少哈，当时但是相信也有 不多。 那他们跟港台的 现在还有印象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很好，他们移民过来的小孩跟其实 那个时候也是技术移民吧。 真的没有问过他们是什么移民。 其实我觉得那个内地的移民其实对于在到加拿大其实他们其实也蛮辛苦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们是在内地是医生或者是律师、嗯、可是他们在这个加拿大没有办法就是职业。 要做 所以他们就要做，对啊，他们就要其他工作。 刷盘 子、 啊、 对、 嗯。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还蛮辛苦的。 那年轻人呢？ 跟现在不一样。年轻人的话大部分就留学生啊。 嗯，所以留学生你会觉得比如说 他们有其实还是有圈子之分，就是他们就是内地的还是会在一起啊。 对。 就是同样都是留学生，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跟台湾的留学生或者跟香港的留学生在加拿大也 不同的圈子，这个也很正常了、 啊、 你说即使从大陆来香港上学的也会有圈子， 像还有韩国的日本的都有 啊、嗯。所以那你对这个大陆的留学生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这应该是留学生大量增长的，特别是到加拿大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土豪多吗？ 当然多啊，因为像我自己的学校， 嗯 University of Calgary， 他如果你要收这个这个外国学生的这个学费是平常我们这个本地人的三倍， 嗯， 对， 所以你给得起这个学费的，嗯、他们一定是 有 钱 人 啊。 是多少学费的？ 就是我大概2000多加币， 2000多加币 一个学期， 嗯， 就大概是 加币跟美元差不多的嘛， 就是、嗯啊、对，是差不多，就一万四、一万五左右的港币。嗯，所以就是他们要给三倍。嗯， 那时候我们就流行说，就是你去一个学校的 parking lot， 就是拍车的地方 啊、停车场。 你对停车场，你看，开 跑车、 开跑车、宝马什么什么的，肯定都是中国人。 就是大陆人， 对，嗯，不一定大陆人，就是都是 香港人、 华人， 对，香港人啊，华人都是华人。啊、然后加辆车，开辆车那个美国车啊，嗯，就很烂 很 烂 的， 对，很破旧的，都是哪边的人啊？会这样 子？是因为他们没钱，还是说有钱我也不会把钱花？ 有时候他们的父母因为觉得，哎，为什么那么小孩子不用 八岁就被踢出家门啊？ 然后那些中华人就是怎样呢？就是要是爸爸妈妈不在哪边陪他，就赔钱他们，就是觉得啊，你没有我们爱你的，所以我们给很多钱给你， 一种补偿了， 对，一种补偿，所以你是要什么都买给你。嗯、那时候，所以所有那个派停车处就真的超多跑车都是华人来的，华人开的、 哎呀，这个移民的这个故事说起来，哎，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说哈。咱们先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今天我们讲怎么样变成外国人。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Rebecca 跟子玉和我们在一起。 好，两个外国人接着说说移民考试刚才漏了哪些 怎么样 的事儿 啊？说一下你们怎么样变成外国人的。子玉先说。 因为我有考过嘛，我有考过，就是他有分，他可以让你带一个翻译进去的。 考什么试了？ 考什么试还可以带翻译？ 移民考试，因为这他有针对很多老人家，还有真的不会英语的人进去考试，所以他会整理带翻译。但是我又没有带。 等会儿，我有点搞不明白啊，做这个国民的条件不应该是你要会讲他的英语才或者法语了，但是他才可以。 没有这个规定。 那是从前。 对 哦，是啊，现在你带翻译也可以。 从前， 而且他要针对你，可能是真的比较老了，老人家都怎么可能 老人家小朋友或者说好、嗯、OK， 你继续讲。 以后有些人呢，就是有个不会讲英语的人进去考试，他带了一个翻译，然后他就问你问你很简单的问题，然后他很奇怪，真的。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没有，不是这个。 Right. 譬如说你会英语的话，他会问你比较难的问题。如果你是不会英语，他会问你比较简单的、 这个我们知道。 但是你有带翻译进去，他会有可能也会问你一些难的问题。 然后 有个问题就是那个翻译已经一早跟那个他会知道很多问题了嘛，他帮他做开了个翻译，知道很多问题了。然后他 翻译是很有经验 的。对，提醒我们就是、譬如说你又记得住加拿大第一个总统叫什么，总理叫什么名字， 总理叫 然后拿个叫麦当劳嘛， 叫 A 比较好记， 叫麦当劳啊，那他记啊，他说很好记啊，对啊。然后他很紧张，他要走进去，他真的问了那个问题， 结果你说肯德基 没有，他没有说肯德基，他说他问的问题问题他不知道，然后那个翻译跟他说他问你第一个总统是谁，然后他说啊 hamburger。他记得住麦当劳。因为我告诉你，来个过了，来个移民考试过了，因为什么？来个移民过去已经考不下去，英语上都不可能。 天 哪！真的，我笑很久。 你们这个移民考试是选秀节目， 他很紧张。他说第一个总理是谁 ？Hamburger。他回答很快，他会我会真的。然后另外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一个第一个权利是什么？对，你成为公民，第一个权利是什么？ 啊、 我说是投票嘛， 啊、 投票就是 vote。然后他也不会，他会英语，然后那个翻译跟他说，你装狗叫，狗的狗吠，我说说。哦，就过了， 为什么？ 汪，像狗吠一样。 等会，这是加拿大的狗才是这么叫的吗？ 就是汪汪汪这样子啊。 他是在调戏他吗？ 对，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过了。有时候是这样子，其实他们还蛮轻松的。有时候 你看人家这么容易过，但是你考个驾照，你要考六次才能过。 没有，这不是。 鼻试，鼻试我真的比较不会英语嘛，那比较难。 那所以你最后是怎么考过的？你最后学会英语了吗？ 没有，最后一次就是我太快关门了，太快关门，然后他想收工，你说加拿大人不是很勤力啊？这勤力都是中国人， 不太勤劳， 对，不太勤劳啊。 六点钟 准时下班， 准时收工。然后考那个笔试的是四点钟收工，我那个 3:58还没交卷呢， 没有。然后我去，他问我，他想收工，然后很多人排队，然后排最后，我又走过来，Adam， 对，我叫 Adam， 你已经考了六次了，我觉得所有问题都出完了，好，那你不用考了，过来验验。 直接免试过关。等会儿加拿大考驾照，他们也是有这个题库的嘛，对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他理论上六次的话，你已经把他所有题库都全进了。 对。 因为只有20题啊。 对啊。 可是那题目你最后看懂了吗？ 其实最后也没有看懂，但是我没有开车，我开车。 所以理论上，他那天要是不放你一马的话，你还是考不过。 应该。 对。 但是我开车很好啊，不好意思。 你只能错3题。 啊、 哦，对， 只能错3条，20条错3条。 Okay, 很厉害哦，这个子宇这个一家满门忠烈。 比中国人考驾照方便一些，你说也不用走后门啊、送礼啊什么的，只要看老师心情 啊。对，看心情。 那就子宇，你刚说这个学英语，那在那边学英语应该会碰到很多这个中国人吧？就是 很多中国人。那边有个课堂叫 ESL， 就是 English is Second Language， 就专门给新移民学外语的。 对，但是哪个课堂就是最难学英语的，因为你知道哪个课堂肯定都是不会英语的人，都是中国人。 但交朋友很方便嘛， 交朋友很方便，所以你就一帮朋友都是中国人啊。所以你肯定学不了英语啊！ 所以在这个英语课上面，只有老师在讲英语， 对，只有他在 底下人在打麻将， 我们在讲八卦什么的。 好了，不过你聊起来也确实哈，很多趣事儿，但是说起来轻松啊。不过对于这一代一代移民来说，你说等待的过程，你中间经历的这个所谓的煎熬，有可能真的一到过去之后，你也会发现，好像我身边交来交去还是一些华人朋友，也没有办法真正是融入社会，也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难题。 所以 Rebecca 有统计过吗？你身边的朋友里面，华人多还是这个？ 当然是华人多， 其他族裔多。 没办法，因为就是我刚刚说我是 Point Five Generation， 就是那最尴尬的那种年纪过去的，就是比较，就是你英文也会说，可能中文也会说，可是因为就是那个 ESL 我毁掉了， 所以这有一个很 cliche 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要挑认同感的话，你现在觉得对哪边的认同感？ 我觉得我 culture 里就是两边都是，但是我的 lifestyle 还是比较加拿大人，因为我十几年嘛在加拿大，对。 好，子宇呢？子宇，你觉得你这个如果要讲认同或者习惯的话，哪边更多一些？ 其实我就香港了，但是我又觉得加拿大对我影响蛮大的。 主要是什么呢？考了六次试， 主要是比较看开车方面就比较礼比较礼让啊，真的 啊。好，今天非常感谢哈 Rebecca 跟这个子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个前有白求恩，后就有你们两位了。好，这个加拿大国际友人来分享哈，大家学会了吗？怎样当一个外国人不会英语，真的不是太大的问题。记住，加拿大的第一任总督叫做汉堡包。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再会。